几点整，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这里是 FM 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点播当中了。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又为大家推荐美食，这美食只有一种，那就是撸串。俗话说，怎能解忧，唯有撸串。一家能够接地气又不 low 的串店，一把滋滋流着嫩肉汁的烤串，羊羔肉和鸡脆骨的香味在舌尖上炸裂，再来一口冒着泡的冰皮，真是从胃里爽到心里。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小彤就为大家盘点北京那些最值得一去的串店，既有明星店，也有小脏摊，喝酒聊天撸着串，不来这些地方放肆撸串，何以谈人生呢？好了，各位小伙伴们，不要怪我深夜放这种美食毒，其实做节目的我也是嘴里流着口水呢。今天为大家说撸串，第一站我们去往的是桥底串吧。这家东北烤串店呢，把饺子也给烤了，还有酸菜馅的，你想去别人家吃还真是没有这道菜。这家烤串店呢，拥有北京独家的烤饺子，另外他家的烤猪蹄儿满满的胶原蛋白，另外呢，他们家的铁板鲫鱼还有羊板肋都值得推荐。而最经典的呢，是他们家的羊肉串，只撒一点盐，让你放心的吃出真正的羊肉的味道，配上大扎皮，这种吃串的感觉真的是太好了。七米多长的炭烤台，串儿都是明档现穿的，能看到肉串现切现穿，牛肉分三分熟和七分熟，五串起点，还有精酿的啤酒和自制的酸梅汤，秘制烤猪蹄儿和小腰也都是招牌。 来过的明星都会和老板留个影，在这儿可以论强数了。桥底串吧的地址呢，在工体北路21号，这里的人均消费呢在117元左右。接下来我们去往宽甸。在老北京提起宽甸，可能没有谁不知道的。宽甸是老北京人扎堆的地方，吃的满满的是北京味儿，小店儿老情怀，挺棒的。位置就在什刹海，无论是吃之前逛逛街，还是吃完了再去逛一逛，都是蛮好的安排。大脸盆真的很厉害，是一大脸盆盛上来的东西，喜欢里面的洋脆骨还有面包片，情人果的味道很微妙。当然吃不了你也可以打包带走。土豆泥是每桌必点的，好吃又经典。而鸡翅呢依然是招牌。而这里的串儿呢是又嫩又入味儿，而且每个部位不同的肉串的串儿呢也有各自不同的名字，非常有趣，值得大家前来一试。宽甸的地址就在什刹海旧鼓楼大街135号，人均消费75元左右。接下来我们去往酒局电烤，这是一家东北开过来的特色电烤小烧烤，从调料到服务员都是一股大碴子味，特别的热情。招牌是绥化特色树椒5分熟烤串，北京别的地儿你还真吃不着这种串，用的都是当天到货的新鲜的牛里脊做的，牛身上有2条，这2条肉嫩到可以生吃。No, don't say anything. 另外呢，这里的烤土豆片还有金皮都是必点的，还有各种东北小凉菜，值得试一试。那么酒局电烤的地址呢，在朝阳北路陆港城底商3号，人均消费77元左右。 3点要撒动。 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盘点北京那些好吃到爆的各种串店，既有明星店，又有小脏摊，任君选择。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这家串店呢，叫做耍牛忙串串香，耍是玩耍的爽，牛很忙串串香。京城又一个怀旧聚餐的地标性的餐厅，整个装修风格呢都是八九十年代的那种怀旧风，老水壶、老电话、老自行车一应俱全。那这里最厉害的要数是那种有塑料皮的，上面印着大美妞的挂历，还有怀旧的老歌，仿佛回到了爸爸妈妈去 KTV 的那个年代了。这里的装修这么怀旧，其实价钱也挺怀旧的，也好像回到了八十年代的那种价格吧。说八十年代有点夸张，应该价格回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左右。这亲民的价格差不多是一根签六毛钱左右，在北京打着灯笼真的是都找不到了。除了该有的那些六十多串传统的串之外呢，最有特色的还有各种牛肉卷，比如说牛肉卷秋葵、卷洋葱、卷泡椒、卷青椒、卷紫苏、卷薄荷，还有卷马蹄、卷菠萝、卷韭菜、卷香菜、卷空心菜，是不是很有特点呢？想一想啊，七八十种的串任君点，哪怕是一样串点上一个，是不是也要吃到爆呢？当然了，如果觉得太撑太油腻的话，还可以点上酸梅汤和奶盖茶来解解油腻。耍牛忙串串香的地址呢，在百字湾黄木场六号，人均消费78元左右。一把车条小串，一瓶冰镇北冰洋，这便是老北京人最怀念的夏天的味道了吧。那么这个小店呢，就能满足你对这一番情景的怀念，它的名字就叫做刘小串。刘小串虽然开了很多年，地址和装潢也都变过，但是车条小串却还是小时候的味道，料不重，透着新鲜食材本身的那股子肉味，孜然辣椒面锦上添花，一顿吃完恨不得再加上30根打包带走呢。招牌的车条小串是老北京的记忆，羊肉串、羊肉筋切成菱形小块，很规整，配上爽口的小菜，简直不要太幸福了吧。除了老北京烤串之外呢，他家还有一道特别的菜，就是鲍鱼烤虾，这是台湾的一道怀旧菜，明星大腕去台湾也都是必吃的一道。那刘小串的地址呢，在西坝河中街六号老国展西门对面，人均75元左右。接下来我们去往南馆烤串。南馆烤串是一家因为陈奕迅爱去而名声大振的小摊子，但坐在隔壁的涮肉馆吃也是 OK 的，即便如此也抵挡不住大家疯狂的点单的热情。据说除了陈奕迅之外呢，赵薇、谢霆锋、房祖名、章子怡还有许多大腕也都是他们家的常客。这里的烤串分量十足，肉串、肉筋、鸡胗、烤大虾还有牛心管都是一级棒的。招牌的是羊肉串、大腰子，烤板筋呢也是传统的味道，很纯正，肉质也很放心。这里不卖酒水，想喝点什么您还得上小摊旁边的超市自行购买。看看人家就是这么有个性。南馆烤串的地址呢是在东直门桥西100米路北的巷子当中，人均消费55元。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烧烤店可算得上是一家正宗的网红店了，叫做福苗小骆驼烧烤，一路从西安火到了帝都的网红店， 纯靠吃货们的良心积累起来的人气。所有的肉类烤串无雷区，特别是肉筋和无敌肥瘦相结合的肉串，烤的那是相当的入味。烈言推荐一下一言不合就售罄的蒜香烤油馍和无比地道的秦镇米皮儿，这个可都是到了西安老家才能吃到的哦。另外呢，要特别说一下他家的炒花蛤，香辣多汁，特别推荐。还有土豆片，香脆可口。福苗小骆驼烧烤的地址呢，是在丽泽西园314号楼的2楼北侧，东湖渠地铁站附近，人均消费93元左右。 永恒的旋律。 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接下来呢，继续带领大家在京城寻找那些好吃的串店。下面这家店呢，是从成都开到北京的网红串烤店，那它的名字叫做礼部馆把把烧。为什么叫把把烧呢？它其实就是按把卖的，一把十几二十小串，每串肉切成小块，猛火快烤，包裹住了酱汁和辣椒碎的味道，川味的烤法够辣够劲头。这样的小串一口一撸简直太爽了，韭菜跟宽粉的组合烤法很少见，包浆豆腐香辣土豆也是每桌必点的招牌。这礼部馆把把烧的地址呢，就在青年路27号院2号楼，人均消费就是7元左右。下面我们要去的一个串店呢，叫做串通 club， 串就是撸串的串，通是通话的通，串通 club， 这名字呢就透着几分洋气。他们家的装修风格呢，是那种重金属调调的中国风装饰，很带感。而菜品呢，也是创意和口感兼顾的，三椒牛腩串和椒麻小排都是一口难忘的。疙瘩汤超级强劲，也是桌桌必点的主餐。据说老板沉迷王者荣耀不能自拔，凭段位还能打折呢。农药小伙伴们，赶快凭人气开战开撸啊！烤大虾、烤小排、掌中宝、脆皮烤全翅、烤蒜苗，配以热菜麻辣花蛤，加上现熬的老北京酸梅汤，冰爽开胃，太棒了！还有缤纷四季的凉菜拼盘，很是贴心哦。地址呢，就在石佛营路与朝阳北路的交叉路口的西北角上，十里铺地铁 B 口斜对面，人均消费95元，记住叫串通 club。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店呢，是来自延吉的老字号串店，在北京也是开一家火一家的节奏，叫做风貌烤串。开放式的厨房，进门就能够看得见羊肉现切现穿的壮观场面，餐桌自带电烤炉和单独的小包蘸料，自己可以 DIY 一下。主要呢是感觉炭火和架起来的炉子是比较好的，这里有自动的电烤架，火力很旺，烤的是又快又均匀，很省事儿。而且呢，抽风设备非常好，根本就没有什么油烟。既然是来自延吉的串店，那么他们的招牌延吉大冷面也是一定要点的，而且特别要推荐你吃那种有冰碴的现压朝鲜延吉大冷面，光喝汤就爽到嗨了。来自延吉的风貌烤串的地址呢，是在北苑路金泉广场金泉美食宫的2层，人均104元左右。下面要去的这家店呢，是有着工业酒吧风的一间串店，可以喝点小酒，边撸串边看各种比赛直播，氛围简直不要太好了吧。饮品是一大特色，而且呢各种高档的饮品酒类是琳琅满目，而且都是很受欢迎的。如果实在不想喝酒的话，北冰洋这里也是有的。这家酒吧风的串店名字就叫做 Nova 串吧。这里的烤串呢，刷的是店里独具秘方的酱料，上瘾率99.99%，味道超正点的去骨辣子鸡也是头牌，小山似的堆了一盘，超大的一盘，上面满满的辣椒，下面是满满的肉肉，麻椒也特别的麻，辣子鸡做成这样也是没谁了吧。 Nova 串吧的地址呢，在东兴隆街北京汇商厦的底商，人均消费